大家好，欢迎来到星期四晚的学人沙龙。今天继续有我嘉豪啦，有 Melissa 啦、阿 Ming 啦，同埋阿 Cam 嘅。我哋今晚咧讲嘅题目咧就系结婚离婚好 easy。嗱，结婚咧呢个题目咧，其实无论你选择结婚与唔结婚都好咧，你始终都要面对，所以其实咧系一个永远唔会过时嘅题目。咁但系相对有好多人嚟讲咧，其实咧就十分之不合时宜嘅。有时去食饭咧，啲姨妈姑姐问你：喂，你几时结婚啊？或者你同你拍咗好耐拖嘅伴侣咧，有时都可能逼下你：喂，我哋究竟几时去签字咧？咁但系坦白讲咧，香港结婚咧似乎唔系一件好容易嘅事，因为好多人都要讲：喂，结婚之前唔该有栋楼先。咁嗱，我哋今日咧，我自己結咗婚啦。咁我身邊咧有兩位咧未結婚嘅單身貴族。咁阿 Cam 咧，你都係結咗婚嘅。咁我想首先問下 Melissa 啦。啊，其實你覺得你作為一個未結婚嘅人，咁你覺得究竟結婚係一件容易定係好困難嘅事咧？ 我覺得對我嚟講啦，其實會係一個困難嘅事嚟嘅。咁可能咧，有時係因為傳統啦，對婚姻嘅觀念啦。咁當然我想嘅婚姻咧，都係包括埋感情啊、愛情嘅。咁但係咧，都有背後咧一啲 background 啦。因為之前我都分享過，可能我擇偶嘅條件都有一堆一堆 list 喺上面嘅。係啦，咁所以其實我覺得我啦，或者係其他人嘅話咧，對於婚姻嘅話咧，有時都會融合咗一啲傳統嘅中國嘅觀念嘅。咁例如咧，傳統中國嘅結婚嘅觀念咧，其實咧佢哋都係包括咗可能做嘢要門當門當户對啦，或者要去建立咧一啲咧盟友嘅。咁即係可能兩個家族結婚，可能背後咧個原因唔係因為大家愛大家，咁可能仲有繼續可能因為啲生意來往啊咁樣而結婚嘅。咁仲有啦，其實結婚嘅話都係有時我可能你好想要個伴侶陪伴你啊，或者一啲功能上嘅嘢，或者可以係幫到你嘅。咁所以我覺得結婚，因為有可能有時你都會想可能媽咪屋企人嘅要求係點啦，你會想揾個人其實都係咧可以符合到你父母嗰個要求嘅，咁所以相對上咧，我都覺得結婚唔係一件容易嘅事嚟。 可以問多你少少啊，即係比較私人啲嘅問 題。 你喺外國讀書翻嚟噶嘛？咁你自己會唔會覺得好都其實幾受呢啲傳統嘅中國思想影響咧？喺結婚呢、這個？ 我覺得我自己就算在外國讀書咧，我冇因為我冇受佢哋任何嘅文化影響啦，好得意啊，係啊，咁可能因為你都會繼續對住你屋企人咯。 嗯， 你頭先咧講建立聯盟，我諗起一個殘暴嘅故仔，一個殘暴嘅國王，就係咧亨利八世，佢喺英格蘭嘅國王啦，咁跟住咧佢咧係曾經結過六次婚，有兩個老婆咧係俾佢斬咗頭嘅，咁咧就係佢首先第一個咧，佢係一個聯盟嘅結婚啦，就係、是、一個娶咗個西班牙嘅阿拉貢嗰邊嘅皇室嘅女，咁但係咧佢哋因為一啲政治原因咧，佢娶佢嗰陣時咧，佢係12歲嘅一個小朋友啦，就娶咗一個18歲嘅老婆咁樣啦。咁後屘咧佢就因為咧佢好想即係佢哋嘅婚姻都維持咗24年，但後屘咧佢咧就好想中意咗另一個，咁就好想唔要呢一個老婆，就娶下一個。咁結果佢直情係同個佢哋個教會反咗面。自己用權力去重新制定咗一啲呢啲律令，咁就令到佢可以順利脱離咗嗰個婚姻，就娶一個新嘅老婆咯。不過呢一個老婆咧，就係後屘其中一個俾佢斬頭嘅老婆嚟嘅。咁咧就係都幾殘暴、幾恐怖咁樣。 離咗婚之後先斬頭啊？定係未離婚就斬頭？ 佢係類似係判佢即係要大家抵毀佢，你叛國咁，跟住咧就用叛國呢個名，即係其中兩個老婆都係用呢個叛國呢個罪名去斬佢哋頭咁樣咯，都係一個幾揸唔定主意啦、花心啦、殘暴嘅老公。所以如果啲人話如果你會要去咗一個 history 裏面千祈唔好遇到呢個老公咁樣，如果唔係就弊㗎。係啊， 喂，咁樣講都幾得意喎，頭先啊。Melissa 你就講門當户對啦，咁你啱啱阿 Cam 你講嘅呢個例子，咁似乎都係講緊一啲即係有若干嘅社會地位或者背景嘅人咧，對於佢哋嚟講咧，似乎咧我哋而家好簡單，我哋而家揾到個中意嘅咪去簽字啦，當然有棟樓就好啲啦，即係但係我諗好多時候咧，如果你揾到個中意嘅，可能冇棟樓嘅都會願意同你結婚嘅，因為最主要係你冇棟樓咧，你冇得結婚咁解嘅啫。咁但係我係想問阿 Ming， 如果喺心理學嘅角度，你哋會點樣睇咧？ 我想一講起婚姻其實我們離不開會講愛情，就是很多時候當然有一些婚姻其實可能未必有很多愛情的元素，但心理學其中一個很出名的理論，我們說是愛情三角論，是 Robert Stenberg 去提出這個理論，裡面其實是有三個不同的範疇的。第一個就是 passion 激情，什麼激情呢？就可能是對方的一些外在的吸引力，外表啊、身高啊等等，或者一些性的吸引力。第二就是 intimacy， 即是親密感。親密感就是兩個人相處那種依戀對方的關係，那種很想見到對方的那種的感覺。第三就是 commitment， 就是承諾，就是說大家是不是確立這個關係，是一個相對上長遠的關係。承諾可以包括是一個的即拍拖的關係，你是我男朋友，你是我女朋友等等，甚至乎是走入去婚姻。但其實愛情三角論是說很多的關係都不是這三樣東西都有的，譬如純粹只是得激情，只是得 passion 的，就是只是因為外表或者性的吸引力而去開展這段關係呢，當中就是那個學者就說這些就是一些的近似迷戀的一些關係嚟嘅。如果純粹係淨係得 commitment， 但係冇passion， 亦都冇依個嘅 intimacy 咧，就係一啲好似政治婚姻嘅嘢啊。咁可能就同頭先講一個十二歲同一個十八歲嘅即係女仔去結婚啦。咁當然啦，亦都有好多唔同嘅類型，譬如可能就係淨係得 passion， 同埋淨係得 commitment， 即係因為你好覺得嗰個人好吸引，於是就結婚啦。咁呢啲就近似一啲閃婚嘅情況。咁所以咧，其實愛情三角論去講，一段的關係，一些親密的關係，其實最理想是三樣東西都有，就是有 passion， 有 intimacy， 亦都有 commitment。當然婚姻我希望當然是這樣是最好，但很多時候現實未必是這樣，因為我聽剛才大家說有很多不同的考量。所以在心理學角度，如果我們去理解婚姻和愛情，就是一個這樣的理論。 阿 Minga， 我又想繼續問咧，你頭先講個 commitment 呢樣嘢，咁就話呢個 commitment 即係一個承諾啦，咁呢個承諾咧係即係大家喺埋一齊，咁喺埋一齊咧唔一定係結婚嘅，可能係一個拍拖嘅承諾。咁我想問啦，如果我淨係承諾同一個人，我淨係同你拍拖嘅啫，我唔會同你結婚，你唔覺得好怪嘅咩？呢個承諾？ 咁就睇你點定義咩叫承諾啦。因為喺我諗喺現代嘅社會入邊，我哋始終都係奉行即係一夫一妻或者係一對一嘅一個關係，但係其實，即係我自己理解啦，隨住唔同嘅社會發展啦，其實呢一個原本喺約定俗成嘅諗法都有啲唔同嘅喎。其實譬如可能喺啲外國嘅地方，而家有一樣嘢叫 open relationships 噶嘛，係啦。咁所以所謂嘅承諾係咪一定要局限於婚姻？婚姻我哋係講係有一個嘅法律上面嘅效，即係一個嘅效用喺度。咁其實喺愛情三角論入面咧，就冇話嗰個承諾一定要有個法律效用嘅。其實只是大家的一個 commitment，所以 commitment 是什麼形式，是怎樣去 commit， 這個我就覺得很視乎那個當地的一些文化啦，我們即現在的即社會裡面的一些規範等等啦。 你說一件事呢，令我想起呢，有很多朋友以前經常都說，喂，我拍了那麼久拖呢，咁話我係好恭喜你結婚喎，做咩事啊？咁樣即係有時可能大家講笑，做咩咁睇唔開啊？咁樣，因為啲人成日都講即係婚姻係愛情嘅墳墓咁樣，跟住佢就話唔係噶，唔結就分噶啦咁樣。咁所以我先會有呢個問題，即係如果有個男仔同你講，喂，咪呢陣我同你拍拖啊，好中意你，不過咧我嘅承諾就停喺呢度噶啦。我嘅承諾咧去拍拖咧，無論我哋有幾親密，我對你咧幾有一個承諾咧，但我哋唔會去到結婚呢個承諾。咁我唔即係我對於我嚟講係一個幾奇怪嘅一件事。不過你頭先講起關於 open relationship 呢樣嘢咧，就令我諗起咧其實有啲回教國家或者一啲某一啲嘅回教嘅分支咧，佢哋講一樣嘢咧就叫做temporary marriage， 暫時性嘅結婚。因為好得意嘅嘢啲，即就我覺得有啲似 open relationship 呢樣嘢。既然大家是一個 relationship， 點解可以一個 relationship 是 open 嘅咧？亦同一時間，即係譬如話，喂，我結婚，我一個婚姻，點有可能是一個暫時性嘅婚姻咧？咁點解佢哋會有一個暫時性嘅婚姻呢個概念咧？就係話，因為咧喺回教嚟講咧，即係其實嫖妓咧係唔容許嘅喺佢哋嘅宗教度。咁但係咧，你又改變唔到嗰啲人嘅行為啊，你又改變唔到啱與錯，咁啊改變大家個概念咯。咁啊一度嗱，我咧就同你咧，淨係咧喺呢兩個鐘結婚嘅啫。即係咁啊！ 短到咁樣兩個鐘，我以為係即係幾年，跟住再簽合約咁樣。 暫停，即係好暫時性咁。 咁呢個係佢哋要講出嚟，定係要喺法律上有啲？ 佢哋喺某一啲回教嘅分支，佢哋係有容許呢一樣嘢。 哦， 咁佢口講嘅事，咁又幾奇怪。而家 open relationship 咧，我自己有個朋友都係咁。咁咧喺佢咧就係結婚咁樣。嗰時我喺加拿大嘅一個朋友，咁佢就同我講話嘉豪好多謝你翻咗嚟，不過咧呢兩日咧我唔得閒陪你，跟住我話做咩？佢話冇，我翻去自己出世嘅地方，咁誒揾翻我以前嘅女朋友。跟住我可能唔係就係結婚嘅咧。佢話唔係啊，我同我未婚妻大家承諾，試去揾翻之前另外一半。我哋去試下我哋呢個婚姻咧，究竟未來嘅婚姻堅唔堅固咁啊？ 即係自己面對誘惑，如果面對誘惑唔動搖嘅話，就可以結婚。 我諗唔單止淨係面對誘惑，佢係即係嘗試埋嗰個誘惑之後，睇下 個結論係點。 係啦，咁佢哋成功咗嘅。 哦， 佢哋成功咗呢一件事嘅，咁之後都繼續結婚嘅講。咁但係咧，最後亦都係結唔成婚嘅，唔知點解。係啊，咁所以有時咧，就算又經歷咗好多咧，都未必係能夠可以真係咧開花結果嘅。咁不過我又想再問下 Melissa， 即係當你頭先講到門當户對呢樣嘢啊，咁喺你自己心目中一個門當户對嘅對象會係點樣？ 我覺得我唔係好介意係咪門當户對嘅，只不過係真係要可能我哋好多性格上嘅嘢啊，或者就係 commitment 嗰方面啦，我哋將來個目標啊係要一致咯，即係大家可能有自己嘅理想，咁我理想嘅伴侶咧，其實係可能我生活好瑣碎嘅事。咁佢哋傾到偈嘅，或者係有啲嘢我可能工作遇到嘅問題啊、困難啊，可以傾嘅，甚至可能真係所有新聞啊嘅事情啊、國際新聞啊，咁所有嘢都係可以傾，而傾咧係唔會嗌交嘅。咁我覺得呢個係咁樣嘅生活咧，會係幾。可能冇乜摩擦咯，咁呢個係其中一個原因。你啱啱咧所講咧個你朋友嗰個 case 咧，其實我都有另外一個朋友有類似嘅故仔。咁咧佢就係同個未婚夫啦，咁大家佢就去旅行，咁佢未婚夫咧就留喺英國。咁我但係佢哋咧就承諾，因為咧我呢個朋友個旅行咧去成一個月嘅，咁但係咧大家咧 compromise 咗，無論如何大家呢個月啦，因為我哋就快結婚啦。呢、這個月我哋喺邊度發生咩事都好，咁中意做啲咩都做啦，咁樣樣，咁佢點佢就話你，佢就反而係叫個未婚夫，哦，如果你真係哦有啲人係有 feel 嘅，咁樣樣佢就鼓勵佢啊，你可以試下 start 一個 relationship 嘅咁樣樣啦。咁但係咁佢就原意咧就係話，哦，想任何嘢俾個男人玩完先，咁認真對待呢個婚姻啦，係啦，咁所以可能講翻自己啦，我就會想個婚姻係功能上。啦，即係有 commitment 啦，同埋都要有愛情咯，有感情。 哇！要揾到個有感情嘅，聽就容易啊，做應該十分之難。喺呢個時候，我哋休息一下，翻嚟再講。先前嗰節咧，我哋就講啊，即係。結婚呢樣嘢咧，其實喺以前咧就同我哋而家社會唔同，又要講門當户對啊。阿 Cam 如果講一個例子咧，即係以前英格蘭嘅王室，即係亨利八世咁樣。咁 Vanessa 咧喺最後咧提出一樣嘢啦，啊都想如果結婚都想揾到一個咧，即係有感情可以傾偈嘅。咁但係其實咧，我哋喺而家我哋理解，即係似乎愛情係婚姻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嘢，甚至咧係一個必須嘅嘢。即係坦白講，冇愛情結咩婚咧？頭先阿 Ming 你亦都講過，即係一個愛情三角論，裏面需要有激情，需要有親密感，需要有親密度，亦需要咧有一個承諾。咁但係咧，其實有好多咧社會學家咧亦都提出咗咧，其實呢一個所謂愛情喺婚姻裏邊呢個嘅重要性咧，其實呢個所謂 love revolution。即係所謂一個愛情嘅革命喺婚姻裏面，其實咧都係喺十八世紀開始，因為當我社會可能開放啊，即係多啲人咧有自己嘅資源，我哋唔再需要話喂我哋結婚咧唔係只係為咗個社會嘅穩定性，或者好多時候咧可能係為咗唔同嘅一啲大家族嘅要去擺埋一齊。咁但係個問題就係話有愛情係咪真係足夠咧？即係嗱，以前咧。應該離婚咧就難過而家離婚，咁當然以前離婚難咧，亦都係唔同而家原因。咁但係似乎有離婚咧，亦都可以講出咧，就算而家咧有愛情咧，婚姻都唔足夠。我唔知道你哋咧大家點樣睇嘅。 其實我係有少少恐婚嘅，因為咧我結婚離婚結婚我都經歷過啦。 咁咧，其實咧，結婚係好似相對即係成個程序上都係話俾你聽係簡單啲，即係譬如你結婚咧，你就係早15日咧，你就去婚姻註冊處嗰度咧，同佢講話我哋要結婚啊咁樣，跟住咧佢哋就會話佢哋會 post 一個 post 出嚟，就等睇下有冇人反對。如果冇人反對咧，根本就可以結婚噶啦。嗰個程序簡單到咧，係你哋可以即係唔需要搞任何排場啦，你可以就係去紅棉道或者大會堂咁樣就去登記結婚啦，足兩個有香港身份證的人就可以去結婚嘅。我直情咧係試過俾人哋捉入去，我個朋友冇帶身份證啊，你可唔可以幫我陌生嘅一對新婚夫婦，你可唔可以幫我哋做見證人啊？咁我就去幫一對陌生嘅夫婦簽咗佢哋張結婚證書。咁所以係比較簡單嘅一樣嘢啦。咁但係去到離婚咧，就係其實需要好漫長同埋好多折磨嘅。咁咧首先咧，你如果雙方面咧要一齊講話離婚咧，你都要首先分居咗一年先啦。如果你單方面咧，你要分居兩年啦。咁仲要咧，中間你要去想去即係又要搞一啲手續啦，大部分都係揾律師去搞啦。咁但係如果你哋兩個有共識咧，你交文件咧都要需要6至9個月，你先至可以即係離婚啦。但係其實有好多人係冇共識，或者係有啲財產，即係就算有共識，你都要財產分配啊，或者係如果有子女嘅話，又要子養子女嘅撫養權。有好多人咧都係會走咗上去家事法庭度打官司嘅。咁所以係一個非常之漫長同埋一個唔係咁好嘅經歷咁樣咯，離婚。 咁樣我自己都有啲恐婚嘅，因為咧我話要結婚嘅時候咧，我啲朋友個個都話你生日，你結婚嗰日唔係我生日嘅，佢話你結婚嗰日咧，我哋諗住嚟唱阿牛噶啦咁樣樣。 咩叫唱牛啊？ 唱阿牛呢個 節目。OK。 咁但係阿 Cam 聽你頭先咁講啦，咁其實即係結婚容易，離婚好難，甚至咧要鬧上法庭，其實咧永遠都係搞到一個即係好耐就唔能夠好去咁，因為相信大家結婚嘅時候都係開心。如果結婚唔開心嘅話，都唔開心啦。咁其實離婚都一個必然嘅結果。咁啊 ，Lisa， 你又點睇咧？對於呢、這個即係結婚容易，離婚好困難呢一樣嘢，當然你冇呢個感受，因為你即係都未踏出第一步咁樣。咁但係咧，即係唔知你即係有時好多時候我哋都係咁啊。即係當我哋考慮結婚嘅時候，你會唔會考慮啊？其實喺呢個地方，如果我有一日要結婚，如果啱啱聽完阿 Cam 講，喂，原來離婚好困難喎，你會唔會因為呢樣嘢而去對做結婚呢個決定有一個唔同嘅考慮咧？ 其實都會嘅，我都覺得係因為你離婚咧嘅時候，好多上即係家產嘅分配啊，跟住或者子女嘅撫養權啊，呢啲要考慮到，所以你會反而係考慮呢啲啦，令到你會咧好細心咁諗，究竟你而家揾到個人係咪真係合適咧？將來如果真係萬一離婚會點啦？我覺得呢個都係會令我覺得結婚唔係容易嘅事。系啦，咁的確咧，其實睇翻數字嚟講啦，咁香港嘅初離婚率啦，喺1997年咧，只係得1.62%。咁但係到咗而家2024年啦，嗰個數字咧係升高咗去2.51% 嘅。而喺中國嗰方面咧，中國都一樣啦。而比翻啦1980年啦，咁佢嗰個初離婚率咧就只有0.3%。如果係到咗2019年嘅時候咧，就已經咧升到去咧3.4%啦。咁呢個數字咧其實比日本啊、韓國啊都會更高嘅。咁所以我都係覺得即係離婚咧呢樣嘢其實好似越嚟越普遍咯。 香港係全球第即係頭五位啊嘛，離婚率咯，即係全球嘅城市啦，頭五位。咁頭先你講嘅初離婚率其實係除人口嘅啫，因為其實我哋本身已經係少人結婚，除翻人口其實唔係好多啦。咁但係其實我講呢，譬如呢個數據咧，係講計每一年結婚嘅人同埋每一年離婚嘅人咧，係每一年大概6萬對結婚啦，2萬對離婚啦。咁所以其實咧係佔33/1嘅人離婚咯。 嗱，對於呢個離婚率其實代表啲咩呢？喺我哋 C R V 前，我其實想問啊，嗱，頭先阿 Cam 同埋阿 Lisa， 我哋都講緊，即係離婚困唔困難，可能係有啲外在嘅條件。咁阿明，我又想問你啦，咁心理學嘅角度，即係喺我哋嘅心理上邊，會唔會有一啲即係哇，其實離婚即係大家可能心理上唔係咁想？ 嗱，我咁聽啦，我聽大家咁講啦，其實 我自己睇法啦，離婚咧當然咧，其實係點解離婚難過結婚？其實喺社會性嘅結構上面，我覺得係有關嘅，因為人咧或者個社會，我哋好需要 stability 我哋好需要穩定性咁所以其實講緊，如果你係踏入一段婚姻，其實唔單止係兩個人嘅相處，亦都係講緊兩個家庭，甚至 extended families 嘅一啲嘅關係，而當中係牽涉法律啦、財產分配啦、即係子女等等嘅嘢，所以呢啲嘢咧其實係構成一個社會嘅穩定性，係一啲好重要嘅元素嚟嘅。咁所以點解離婚嘅 procedures 會繁複咁多？其實喺個社會嘅角度嚟講係有原因嘅，因為如果所有人都係好容易結婚、好容易離婚嘅話，其實對個社會嗰個嘅穩定性係有影響嘅。因為每一次啲咁啲小朋友點啊，啲財產點樣啊等等，其實對個社會係帶嚟一啲嘅問題嘅。咁但係點解好似頭先 Melissa 同埋阿 Cam 都有講，點解越嚟越多人會選擇去離婚呢？我個人覺得咧，其實係同嗰個 stigmatization 有關嘅，即係對離婚嘅一啲嘅污名化有關嘅。過去好多時候咧，可能我哋大家都覺得一定要婚姻係要完美嘅，係啦。如果你係一個離咗婚嘅女仔咧，就話你一定係好差噶啦，係啦。其實對個自我個感覺可能係唔係好舒服嘅。但係隨住時間，即係可能唔同嘅社會嘅進展啊，或者人嘅唔同嘅睇法開始有改變，其實對離婚呢一個嘅污名化個感覺其實相對上少咗好多，更何況其實三分一人喺香港入面其實係結咗婚會離婚嘅，咁所以點解開始越嚟越多人唔係好介意呢一樣嘢？嗱，當然啦，心理學咧其實都有其中一個因素咧，都係喺度諗緊啊，同離婚有冇關嘅，就係閃婚啊。嗱，頭先我哋講愛情三角論咯，其實親密感係對維持一段關係咧，其實係好重要嘅。咁有啲嘅研究數據喺美國入面講過啊，原來咧發現比較起即係拍拖一年啦、兩年啦、三年啦，跟住結婚嘅人，究竟佢哋個離婚率啦，究竟係點樣嘅咧？咁研究就係發現，原來咧拍拖一年啦、兩年嘅人咧，個離婚率咧其實係隨住佢拍拖越耐，那個離婚率係會降低嘅。係啦，咁所以咧，那個研究就話，其實咧就可能拍耐啲拖先結婚咧，就冇閃婚啦，就係、是、可能咧就會少啲容易離婚嘅。其中一個可能性就因為你拍拖耐啲咧，其實可能多啲時間去相處，咁可以建立到嗰個親密感同埋價值觀啊等等啊生活方式都需要去磨合嘅。不過我個人覺得咧，其實時間未必係最重要嘅嘢，反而係你點樣去相處先係最重要。你拍咗拖三年，全部都係 long 啲嘅，根本都冇見過嘅。咁啊，當然呢個係點計？等等，所以其實講到最尾，離唔離婚都好，我諗就好多時喺你步入婚姻之前，你有冇考慮清楚同呢個人嘅價值觀、生活習慣、將來嘅諗法係咪一致？咁所以先會影響到其實嗰個離婚嘅機會。 啱先啱啱講嘢好有趣，我覺得你話研究咧係指出，拍咗拖幾耐，同埋佢嘅離婚嗰、那個離婚率係點樣？我喺度諗。可能在現在這個世界即是離婚那麼容易，甚至拍拖拍得長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因為大家覺得那不對就 去找那個咯、即是不過我們剛才也都說過即是離婚到這件事，其實也都挺有趣，即如果我們說的喂以前是門當戶對的，那到現在我們可以自己話事啦，好多時候咧，亦都甚至上一代嘅人咧，都會好尊重我哋嘅意願，哪怕咧你嘅結婚對象咧唔一定係你嘅父母心裏邊最可能覺得最合適嘅新抱啊，或者係成龍快婿啊咁樣，咁都會覺得都 OK 啦，你哋自己決定啦咁樣。咁所以某程度，如果結婚率高咗，其實會唔會係都可能代表咗我哋嘅社會喺某程度對於？即係男女關係會更加開放或者係更加自由咧，定還是其實可能哇，真係可能係一個係一個負面嘅，即係顯示出咧，我哋而家呢個社會咧，好多人咧都唔會好著重去慢慢培養一啲細水長流嘅感情。咁你頭先亦都講到即係即係閃婚呢樣嘢，其實我自己咧都算係半個閃婚，因為我結婚嘅時候咧，我同我嘅。即係而家太太當時都唔可以話拍咗好耐拖啦，可能係一兩年啦。咁但係因為當時咧即係 Covid 啦，咁其實都封咗城咁樣，咁我又唔喺香港做嘢。咁大家諗，喂唔係都結咗婚穩陣啦，因為即係你嚟過嚟探我都容易啲啊嘛，咁樣。咁我都即係其實都有一個十分之功能性嘅考慮嘅。咁但係即係耐咗，即係當你去 做了一個承諾的時候，你就會慢慢亦都改變了那個個模式啦。咁所以可能亦都回應翻好多人，即係講喂，你唔結就分㗎啦。因為咧，如果你一路拍拖咧，你都用呢個模式嘅，日日都係呢個時間出街食飯，咁差唔多咧就我哋拍拖幾多週年。咁冇乜呢個轉變咧，有時候可能咧需要一啲新嘅改變咗個關係個本質咧，咁可能咧就會咧有一個唔同嘅衝擊，咁亦都可能有翻啲激情咁樣樣。 嗯，我反而 所以你覺得結咗婚個感覺都有少少改善咗，係咪 嗱，咁就好似想 check 我呢個問題，我唔需要改善嘅，本身都好好，咁而家就更進一步，更上一層。 咁咪好咯，所以其實好似咧，諗翻古代嗰啲人，佢哋係門當户對啦，其實佢哋係先結婚，但係後相愛。咁但係其實有係啦，有啲好多例子咧，都係可以。變咗終身伴侶，而且嗰陣嗰個結婚，嗰陣個離婚率都係好低嘅。 係，咁係啦，即係講到呢個離婚率好低呢樣嘢，亦都係啱啱即係 Melissa 你所講，喂係喎，可能佢哋真係盲婚啊㗎，或者係咧有個社會壓力之下，咁所以可能夾硬要即係逼咗一啲愛情出嚟。咁但係我哋頭先講嗰樣，即係喂離婚率或者離婚呢個過程其實唔係好容易，其實某程度都好似即係強迫咗一個大家都唔喜歡嘅人，但係呢個逼埋喺一齊，其實可能長久嚟講對嗰樣嘢係十分之差，因為即係有好多時候大家都覺得結咗婚咁喺埋一齊，咁某程度大家都會一定會承認結婚係喪失咗一啲自由嘅，因為你都唔會慢慢自己走出去玩，就算你幾中意玩都好。咁但係個問題到到最後唔俾你離婚，咁其實咧又強迫咗大家咧好辛苦咁樣逼埋大家一齊。咁關於呢個題目咧，當然咧仲有好多嘢可以講嘅。咁我哋咧休息一陣，翻嚟再講。啱啱嗰節咧，我哋就講咗離婚啦、閃婚啦。咁其實背後我哋即係想探討嗰樣嘢，就係話其實咧離婚容易。簡單其實會唔會影響咗咧？即係我哋對於結婚嘅決定，或者更加籠統啲嚟講，其實結婚係咪真係可以維持咗我哋一段關係咧？咁樣咁，其實咧，阿 Ming 同埋阿 Cam 都似乎仲有好多意見喎。咁我想問阿 Cam 先啦。 係頭先你朋友講嘅唔結，即係勸你唔結就婚，或者勸其他朋友唔結就婚咧，呢樣嘢就。千祈唔好有樣學樣，即係一樣好唔啱嘅概念咯。即係如果你個感情係用唔結就婚呢個概念咧去維係咧，咁就不如唔好結啦。咁因為咧，其實我自己咧就係拍咗好耐拖，即係第一次嘅婚姻係拍咗好耐拖，跟住先至進入結婚嘅。咁但係嗰陣時我哋係猶豫嘅，進入結婚。但係當然大家都係講即係催逼我哋話你哋再唔結婚咧就會分開㗎啦。咁我哋就真係結婚最後都好短時間就即係。拍拖好長，結果個結婚咧係好短，跟住就分開咗啦。咁亦都好 blessing， 就係我哋兩個而家即係因為經歷咗好長嘅感情啦，咁所以我哋兩個咧仲係一個好朋友，即係仲係一對好朋友啦。咁而兩邊嘅家庭咧都係好友好嘅，我覺得係好好嘅呢件事。但係唔係好多人能夠做到分開咗都仍然係朋友咁樣咯。 嗯哼，咁阿 Ming 咧？ 我嘅睇法咧就係、是，因為咁講，其實臨床上面咧，我都真係見好多 couples 係因為唔結就婚，呢一個概念，然後一齊咗，點跟住之後就有好多嘅摩擦同困難。咁所以我自己嘅睇法咧就係、是，究竟婚姻係啲乜嘢？首先我哋要諗清楚，究竟婚姻你係有啲乜嘢 expectations？ 唔結就婚，咁即係話係咪覺得婚姻就係個終結咧？就一定要做達到嘅嘢？定係其實係身邊有好多人俾壓力你，令到你覺得你一定要結婚嘅啦，所以究竟係乜嘢令到我哋會覺得有唔結就會分手嗰個係概念出咗嚟，同埋究竟婚姻對嗰兩個人嚟講係一啲乜嘢啊？所以講到最尾其實就係、是、我個人睇法啦，婚姻咧其實只係一個關係入面其中一個可能發生嘅里程碑，但係唔係一個。結果亦都唔係一個必須要經歷嘅一個階段嚟嘅，咁所以。我同意阿 Cam 所講，因為喺 clinically 我就見到好多，如果係本住呢個心態而去進入一段婚姻嘅，其實係中間可能會有好多，譬如後悔嘅感覺啦，內疚嘅感覺啦，甚至乎會怪責對方點解當時你逼我要去結婚其實咁樣對嗰個關係嚟講，長遠都唔健康。另外頭先嘉宏你都有提及過，可能有一啲人嘅諗法咧，就係覺得唔可以離婚，所以我要繼續維持呢段關係其實 clinically 嚟講咧，我都見到好多咁樣。 樣嘅 client， 因為可能要維持家庭嘅完整性啦，維持一個美好家庭、圓滿家庭嘅形象啦，或者為著小朋友咁，所以我都聽好多，其實就可能係兩個 couples， 其實佢哋因為各種嘅原因，佢哋夾硬要繼續喺埋一齊其實呢一種咧都係好多嘅痛苦嚟嘅。咁當然啦，唔同嘅 couples 可能最尾佢揾到唔同嘅方式去 resolve 嘅，可能係有啲人可能係處理咗本身嗰個唔開心，可能見一啲嘅婚姻治療啊等等，甚至乎大家喺婚姻入面，但係各自生活都有咁樣嘅情況，去揾一個嘅渠道可以唔需要大家好似捆綁式咁樣喺埋一齊咯。 我眼見咧，其實我都有朋友係即係其實係。拍咗拖好耐，結婚啦都一段時間，有咗小朋友噶啦。咁但係咧，其實係可能個關係太長啦，或者就個女性咧就會留喺屋企嘅，男性嘅話咧都係出去咧，可能喺個社會嘅地位不停咁攀爬啦。咁但係咧，其實佢哋即係個女士咧，其實同我講咧，其實佢哋雙方已經冇咗感情噶啦，要維係落去嘅話，其實係因為小朋友咯。咁我諗唔單止呢個 case 啦，都有其實可能有。你可能會聽多少少啦，就係有啲女士可能見到小朋友開心，我就開心咁樣樣，咁我關個家庭嘅關係咧都可以咁樣樣繼續落去 嘅。咁幾有趣，即係關於嗱唔結啊婚呢一樣嘢咧，咁我必須要講咧，我呢個朋友咧暫時咧都婚姻生活都尚算美滿嘅。咁但係我哋頭先咧，我覺得即係我哋一路講咧好有趣，因為我哋頭先第一節我哋有講過，即係 Melissa 同埋阿 Cam 都講，我俾咗好多即係喂歷史上嘅婚姻嗰個感覺同我哋唔同，因為同我哋而家理解唔同，因為咧似乎係好著重嘅一個係由上而下嘅，因為係一個社會一個整體，可能係好多唔同嘅家族之間嘅關係咧，咁咧而出現咗婚姻嘅一樣嘢。咁但係我哋當啱啱我哋頭先即係阿明你同我分享咗好多你嘅家人嘅例子啦，阿 Cam 你自己嘅例子啦，阿 Melissa 你自己嘅例子，你嘅朋友嘅例子，咁好有趣就係講緊。喂，如果唔結就婚呢個概念，其實就好多壓力俾咗佢哋。但係咧，要落決定，始終都係我哋自己。咁我哋似乎一路講緊，喂，結婚呢樣嘢，今時今日係我哋自己嘅決定嚟嘅。或者我哋成日講，結婚係兩個人嘅事啫嘛，係咪啊？咁我哋喺呢個時候，我哋去到一個位咧，我哋就要決定咧，我哋可譬如你同你嘅伴侶咧，應唔應該咧，可能更進一步或者改變一樣嘢。咁但係頭先係帶出一個 Melissa 呢個例子好有趣，啱啱阿明你都提過。喂，咁但係可能有小朋友嘅，咁啊小朋友咧亦都影響咗我哋咧點應唔應該咧去繼續維持呢段關係，哪怕咧可能裏邊已經冇曬感情。咁所以帶出一個好有趣嘅嘢就係、是，咦？似乎我哋而家理解咧，婚姻係一個契約。咁但係呢個契約咧，究竟係咪真係兩個人嘅契約咧？定還是咧，其實好似有一啲公司你同佢簽咗個約咧，你永遠都取消唔到嘅咁樣樣。咁定還即係呢一個幾有趣。咁我覺得你哋會點樣睇咧？你哋覺得即係結婚其實？ 我覺得有即係當然兩邊家長都好關事啦。咁但係咧，我有一個統計都講過話，如果有小朋友咧，即係你生咗小朋友咧，你個婚齡係會長啲。佢咧係講話，如果兩個冇生小朋友，兩個平均嘅婚齡咧係七年。咁但係你生咗一個或者以上嘅小朋友咧，就會婚齡再長少少啦，即可能十年以上啦，即平均婚齡。咁但係咧，再多少少，總之越多小朋友咧，你個婚齡就會越長咯。咁當然你要生咁多小朋友，你都要需要啲時間噶嘛。咁所以係一個一定嘅數學嚟嘅。 我覺得咧理想化咧，就婚姻的確係兩個人嘅事嚟嘅。但係實際上咧，真係你撇唔走，其實其他人都會加把嘴嘅。係啦，咁所以譬如即簡單嚟講，去舉辦一個婚禮咁樣我係過去係有見過 client 係因為婚禮而覺得係好辛苦、好大壓力嘅，因為雙方家長都會俾意見 ，A 又講一啲 ，B 又講一啲，係啦。咁所以其實對嗰個新人嚟講啊，其實淨係婚禮呢件事係咪兩個人嘅事，我都會有個問號喺度。當然啦，呢個好視乎兩個新人嘅一啲嘅性格啦，即係老爺奶奶、爸爸媽媽嘅一啲嘅性格啦，即係佢哋有幾去控制嗰一件事。但係講到最尾，其實婚姻，我自己睇法就是現實上面你好難係割捨，其實係兩個家庭都會有各自參與，更何況係出咗有小朋友啦。當有時小朋友嘅時候，個婚姻關係已經唔係淨係兩個，因為你有細路仔啊。當你講去分開嘅時候，其實喺法律嘅角度就係咁，究竟個 custody 俾邊個？點樣判個小朋友俾爹哋定係媽咪？跟住赡养費係邊個俾邊一個？小朋友嘅管教又係跟邊一個做去依歸咧？等等好多嘢係都 都真係有好多嘢要去考慮，已經唔係淨係兩個人嘅愛情咁簡單咯。 係啊，你諗你講起呢個擺酒呢樣嘢咧，即係講句咁無聊嘅嘢咧，就係我啱啱有個朋友咧結婚咧，呢啲結婚咧擺酒咧會自己揀音樂噶嘛，咁樣樣。咁佢揀係咩音樂咧？佢揀一隻音樂咧就係點解要擺酒？因為冇唱過歌詞出嚟嘅，咁但係咧就係佢揀咗音樂。咁我哋當時咧係十分即係笑得好笑，因為當年即係睇到佢哋咧其實都好開心嘅。咁但係好多情況即係有係大家都喂你個朋友擺酒就擺得咁靚咁樣，咁我又要成長片段喎咁樣。咁大家咧做好多時候咧係可能好似你話時候即係。甚至個社會個壓力咧，其實都係好影響到，即係大家對於個婚姻嗰樣嘢。咁我頭先都講到咧，即係婚姻關於契約呢樣嘢咧。咁我自己有一樣嘢咧，就經常咧都係拗爆頭都諗唔明嘅。嗱，婚姻可能本質係一個契約。咁我哋可能喺呢個婚姻呢個本質呢個層面，我哋就諗啊，呢個契約可以牽涉啲咩嘢？呢個契約咧，同一般可能我真係去電話公司簽個約，有啲咩唔同咧？咁樣樣。咁因為嗰啲都係契約嚟，我哋社會上面喂同人做生意都可能係一個契約。咁結婚呢個契約究竟有啲咩唔同咧？咁樣樣，咁呢個係第一個問題。咁但係除此之外咧，而家好多人咧都會話喂，結婚之前咧先簽訂呢個結婚協議。 嗯， 我就好奇怪啦。以前咧，我細個成日諗，唉，我咁中意對方，其實結唔結婚咧一紙婚書有乜緊要？咁但係而家倒翻轉啦，喂，其實你結婚結到咁，又要簽訂，唉，你唔可以點，或者你如果我哋之後分手要點點點，咁你又結嚟做咩咧？咁我反而就想問下各位女士，你哋對於呢樣嘢，如果嗱，不如問下 Melissa， 咁你又未結婚啦，咁如果你結婚，你又揾到一個你好喜歡嘅伴侶，你會唔會要求佢簽乜啲或者即係呢啲咁嘅婚姻承諾書咧？ 婚前協議。我有了解過嘅，其實咧就係冇法律效應嘅，係啦，咁所以其實你攞嚟保障自己係有一定嘅幫助，咁但係 finally 我可能真係去到即係離婚嘅時候啦，咁究竟對方會唔會反口啊？呢樣係另一回事，你會需要去 risk 嘅，我會覺得係啦，咁呢個咧其實都係我有啲女性嘅朋友啊，佢哋。結婚的會考慮到呢樣嘢咯，即係點樣？可能自己個經濟能力係高過個男仔，或者家庭嘅背景係好過個男仔，點樣樣去保護翻自己？咁所以其實就有啲家庭家族啊，就可能會整個 family trust 啊，咁去咁樣反而保障翻自己個女仔或者自己個男仔嘅。咁都有好聽過好多唔同點樣樣保護翻自己個遺產嘅 case 嚟嘅。咁但我都覺得即係可能係因為現代人。或者甚至是現在有經濟的狀況，所以其實我覺得是有點解會想這麼保障自己將來大個的遺產是都有原因的，是的， 是的，就是這件事啱啱你頭先講到，即係話喂簽離婚協議結婚協議書，如果離婚咗仲要協議都幾麻煩，都應該要嘅。不過可能呢個結婚協議書呢樣嘢，咁Melissa 你頭先帶出一樣嘢，我覺得都幾有趣，就係、是、即係我自己嘅觀察都係，似乎呢一啲嘅婚前協議書都會係喺一啲我哋叫做即係頗為富裕嘅國家都會有。咁而Melissa 你就講出喂好多個女仔可能佢嗰個經濟能力或者個社會地位咧都係比男仔嗰一方面高，咁所以咧就會有呢個想法。咁阿 Cam 你有冇對呢方面有啲咩睇法咧？ 我之前咧唔係即係唔係其實而家香港咧有好多好高質嘅單身嘅女仔啦， 真係 真係我身邊好多要可以男士可以揾我介紹咁樣啦。咁跟住點解即係上之前我就睇咗一本國內作者寫嘅博弈論啦，咁佢個提出嘅論點係幾得意嘅喎，因為咧佢譬如佢就將嗱佢嘅觀點嚟嘅咋，佢就將呢個世界單身剩翻喺度 available 嘅男仔就分 A B C D， 女仔又分 A B C D， 就分優良啦、良好、正常或者係冇咁有競爭力咁樣啦，咁咧但係因為咧女仔咧去擇偶嘅時候咧，佢通常會揀高過自己一級嘅男仔去想一齊啦，咁結果咧 ，A 男咧就會覺得啊，如果我要揾翻 A 女咧，我已經唔係 A 加，即係冇呢一個級別啦。咁我就會想揀個 B 嘅女仔。咁咧 B 男咧揀 C 嘅女仔 ，C 男咧就揀 D 嘅女仔。咁咧剩翻咧就係 A 女 同埋 D 男啦。咁咧在喺國內咧，所以就會有一個現象咧，就係 A 男陪 D 女，因為佢哋有一個好迫切嘅30歲就要結婚好嘅觀念。佢哋30歲未結婚嘅女仔其實剩翻好似好少8% 咁嘅啫。咁跟住咧，但係咧咁但係香港咧，其實女仔好叻噶嘛，我哋好有即係獨立自己自處嘅能力。咁所以咧，我哋就會覺得即係啲 A 女仔咧就會覺得，點解我要屈就啫？我唔會屈就噶，我單身 OK。 嗯，咁呢個都其實係，即係呢個都係一個近年經常講嘅一個，即係究竟一個社會問題啊，定還是係即係，可能獨立咁，但係始終有時人即係做嘢做得咁辛苦，都想揾個伴嘅。咁不過呢個時候咧，我哋休息一下，翻嚟再繼續講。休息之前我哋就講過一個問題咧，就係話，哇，其實咧結婚咧係咪只係兩個人嘅事？咁我哋咧嘅探討嘅角度就即係話，其實嗰陣咧有時候有啲姨媽姑姐啊、三姑六婆啊、啲朋友啊、社會啊，咁咧好多時候咧令到我哋咧本來係兩個人嘅事咧，其實咧就牽涉咗好多咧唔同嘅聲音喺度。咁但係咧呢個問題咧，我覺得有另外一個切入點嘅，就係話一個婚姻嘅，如果我哋理解嘅契約係咪？必然是以一個一夫一妻的形式出現咧，即係譬如話，如果一夫多妻或者一妻多夫，嚴格嚟講咧，究竟算不算是一個婚姻咧咁樣？咁因為咧，有時都好得意嘅，會有時總會間唔中，可能喺歷史上面啦，或者有時甚至咧喺我哋而家嘅時代咧，都有時見到特哇呢樣婚姻咁得意嘅，佢同一時間咧係有兩三個老婆嘅，雖然可能喺法律上唔係嘅，咁但係咧佢哋嘅關係咧都可能係咧係完全可以大家好開心嘅咁樣。咁呢一樣嘢咧，我自己有時咧都覺得好奇怪啊！究竟即係當然啦，人哋開心係人哋嘅事啊。但係從一個咧，可能喺哲學嘅角度，有時就諗咁樣樣算唔算係婚姻咧？咁我想問啦，即係阿 Cam， 你會唔會有啲咩睇法喺方面？ 喺回應呢個一夫多妻制嘅，其實我覺得咧，有好多男士咧都喺度用一個藉口仔喺度話，我哋其實呢個新日一個進化論嚟噶嘛，即係男仔要周圍pass on 啲 genes， 我哋個人類咧先會繼續可以再偉大啲啦， 係 啦，繁衍落去咁樣。咁咧，但係當然我係唔贊成噶啦。咁但係咧喺一啲好顛覆傳統嘅婚姻咧，我記得我睇過一本書咧係阿川端康成寫嘅，咁佢喺60年代就寫啦。咁我覺得哇好先進啊你個人。咁咧佢就係講兩個小說家啦，咁即係一對 couples， 男嘅女嘅都係小說家，咁佢咧就形容啊佢哋嘅婚姻好完美，因為咧女方咧係有呢個離婚嘅能力，咁點解咧？即係佢好簡單地講咗一個句子咁樣啦，咁就係其實咧即係佢如果覺得女方係有呢一個自己話事自主權，佢有自己去決定呢個婚姻嘅結婚同埋離婚咧，嗰個雙方嘅感情咧都係會好啲 嘅。呢個都幾有趣啊！即係我哋一般理解咧，即係日本係一個比較傳統啲嘅嘅國家咧，即係文化上都比較傳統啊。講到川端康成，當年佢即係上去攞諾貝爾文學獎嘅時候，係著和服上去嘅。咁但係咧，我又記得同一時間咧，你啱啱講，我諗起另外一個日本作家谷崎潤一郎，佢就仲誇張，佢咧就結咗婚咧，賣埋個老婆出去俾個朋友。咁但係講係對於呢一個即係另類嘅婚姻嘅睇法，咁 Lisa 你有冇一啲咩嘅即係婚姻係咪必然一定要係即係我相信我哋正常都唔會希望自己嘅伴侶喺出面有另外一關係嘅。咁但係如果從一個即係單純從一個局外人嘅角度睇，如果你會唔會有啲朋友啊嗰啲咁樣，你會唔會即係譴責佢哋咧？ 我自己都唔贊成，都接受唔到啦。即係可能你就算結咗婚，可能大家個 relationship 都仍然 open 嘅，我接受唔到啦。咁但係我覺得咧，其實因為可能一夫多妻啊，或者其實有啲國家係接受到嘅。其實依個係你點樣睇個婚姻？婚姻究竟要有幾多人咧？其實係可能嗰一個社會啊、家族啊，俾你個 concept。咁即係好似有啲女仔，可能有啲女仔，我覺得我結婚嘅對象係一定有以下嗰啲條件嘅，咁有啲女仔反而好簡單，冇所謂啦，開心就得啦。咁其實呢啲都係可能由小時候家長俾我哋嘅 concept。咁甚至上咧，我都會覺得咧，有啲係媒體嘅壓力啦，或者用 social media 啦，朋友圈嘅壓力啦，可能朋友好似我嗰啲年齡咧，就全部已經開始咧結婚㗎啦。咁成日咧都會喺個 social media 咧間唔中，呢個喺邊度啦？跟住之後就要去邊度參加個婚禮啦。 跟住有啲人咧仲會去唔同嘅地方去影相嘅。咁呢啲其實係影到出嚟咧，係好似俾人哋嘅感覺啊，好浪漫啊，好想追求嘅。咁但係我都眼見有啲女仔啦，都係同我一個年齡啦，目前可能仲單身，仲揾緊嘅之際，但係會因為呢樣嘢而去想將個 process 快啲啊，咁就可能變咗有啲閃婚嘅過程啊。咁但係其實我又覺得可能你未睇清楚對方咯。如果你係因為咁想追求結婚嗰啲靚相，咁就係啦，可能會盲目咗嘅。 嗱，咁對於呢、這個即係、就是、一夫一妻呢一樣嘢，咁其實要去維持呢個關係，其實都係即係十分之困難嘅嘛。咁如果喺心理學嘅角度，會唔會有一啲即係喺心理學角度，其實會點樣睇一夫一妻，或者呢一樣嘢，我哋會唔會有啲乜嘢嘢嘅研究啊，甚至或者提議，即係可以幫我哋穩定一段關係，或者即係延續落去咧？ 嗱，先回應翻一夫一妻啦。我個人覺得咧，其實同女性嗰個地位提高咗咧，都係有關嘅。因為如果我哋睇翻即係 historical 嚟咁講啦，唔同嘅國家好多時候都係一夫多妻嘅，中國都係其中一個好多妾啊等等嘅。咁嗱，當然咧，頭先同阿 Kim 所講嘅喺進化學嘅角度嚟講咧，都的確係嘅，因為始終男性佢個繁衍後代同女性好唔同，因為男性嘅精子數量好多，女性嘅卵子只得一粒嘅啫。咁所以喺要物種的演化下去，其實理論上的確好像是男性是要不停找不同的女性、不同的卵子來結合，然後才可以生得多一些 BB 這樣的嘛。但女仔就不是的，女仔其實就是需要找一個可以 protect 到她的人。為什麼？因為她只有一粒卵子，卵子是很可貴的、所以她需要一個有能力可以 protect 到她的一個的男性，然後讓她那個的 BB 可以好好地孕育的、所以的確是有一些 theory 說呢，就是為什麼 天生來說個社會一開始會是多是一夫多妻的，但是隨住女性的地位慢慢提高，譬如可能是女仔識就係學歷上面係有得去學嘢啦、學習啦、有得上學啦，而女仔可能做到多啲唔同嘅工作啦等等，咁開始咧嗰個社會嘅結構亦都唔同咗，先開始慢慢可能係提倡更加多一夫一妻嘅制度啦。咁所以我估即係一夫多妻定一夫一妻定係一妻多夫，好視乎其實係兩性嘅角色同埋佢嗰個power 是怎樣去分的。就是答回剛才嘉豪那個問題，如果一段關係我們怎樣可以去維繫得好、即是不理是一夫多妻還是一夫一妻等等。第一樣嘢咧，我覺得係一段關係入面咧，我哋需要互相尊重，因為無論任何嘅一啲嘅地方都好，其實兩個人基本上係來自唔同嘅背景，無論你點樣可以係多時間去相處，都唔會完全價值觀係一樣嘅。咁所以第一樣嘢就係互相去聆聽對方講嘅嘢先，同埋我哋要包容同接納對方同自己唔同嘅，呢個係好重要。第二咧就係多啲欣賞對方。好多時候婚姻去到咁上下，變咗老夫老妻，其實已經唔會再有嗰種好開心，你為了我做些什麼，變成了一個慣性，而也很多時候是因為這樣，所以那個關係、那個親密感、那個激情慢慢褪色了、所以多些欣賞、多些表達感恩的心都是一個很重要去維持個關係的一些即元素來的。第三呢，就是其實我們經常都提議最好有一些定期的 date， 多些約會、其實透過約會都是可以建立激情和親密感的一個渠道，符合翻愛情三角論所講嘅嘢。最後一個咧就係其實喺 conflict 啊，喺衝突嘅時候咧，有一啲係千祈唔好做嘅，人身攻擊係啦，翻舊帳係啦，中曬啦，定 你頭先講嗰啲啊嘛，之前嗰啲啊，依一開始嗰啲 頭先嗰啲就唔好做啦，係啦， 冇做 嗰啲咧，其實係好影響一段嘅關係嘅。咁所以即係要維係一段關係絕對唔容易，但係頭先嗰四點咧，可能大家可以參考一下啦。 哇，多謝曬阿 Ming， 雖然我就唔需要咁，我相信。即係喺呢個社會，即係始終即係可能有時誘惑太多咁樣，或者始終即係 Melissa 都有講，即係 social media 有好多時候咧，即係未必個關係唔好，但係有時咧牽涉住可能，你又比下人哋個關係好似好啲喎，人哋去咗邊個旅行喎，我哋咁好多時候可能有啲摩擦都唔出嘅。不過咧，頭先講開一夫一妻嗰個幾有趣，阿 Cam 提到咧，即係話喺進化嘅角度，因為始終咧喺即係進化其中一個好大嘅問題，大家好多科學家成日就問，生物學家成日問。 點解會有一啲動物會演變成為一夫一妻咧？因為理論上即係可能一夫多妻，嗯、或者即係頭先阿明你都有提到，喂男性嘅精子嘅數目係多嘅，喺個進化嘅角度，佢係應該咧去令更加即係令更加多嘅雌性嘅動物咧去受精，咁於是咧令佢有更加多嘅機會咧去繁衍嘅後代。咁但係咧好有趣地咧喺生物學裏邊咧，其實當我哋講一夫一妻即係 monogamy 嘅時候咧，會有兩個唔同嘅層面，一個就係 social monogamy， 一個係 genetic monogamy， 即係社會嘅社會性嘅一夫一妻。咁社會性嘅一夫一妻同埋呢個所謂遺傳上嘅一夫一妻 genetic monogamy 嘅分別就係、是可能喺遺傳嘅角度咧，咁嗰一批嘅動物咧，佢哋只會咧係同對方咧互相繁衍嘅啫，咁佢哋就唔會咧出去咧所謂有佢哋動物嘅婚外情嘅。咁但係咧喺社會層面咧，咁點解佢哋要一齊去生活呢？因為其實咧係某程度，因為可能資源嘅缺乏咧，亦都即係頭先其實講到某程度就係話，喂喺個社會嘅資源，咁亦都其實某程度影響咗兩性之間嗰一個地位。因為咧有好多時候咧，可能喺個環境裏邊咧，女性嘅數目比較少，咁所以咧其實個男性根本冇機會咧去，即係我哋用人嘅説話去搞搞人，咁其實佢都冇咁嘅機會。咁似乎咧可能係維持一個穩定嘅關係咧，係幫佢哋咧可以去繼續咧可以去養育佢下一代咧好緊要。咁當我哋知道啊，好多時候咧呢啲都係喺生物學家咧主要嘅對象都會研究雀鳥。咁我哋亦都知道咧布谷鳥咧 ，cuckoo 咧佢好得意，佢哋咧就係一 pair 咁樣生活嘅。但係咧，佢哋咧就喺人哋個巢度咧生蛋嘅，等人哋幫佢孵嘅。咁所以咧都係一啲，都即係一啲幾有趣嘅頭先即係因為阿 Cam 你都有講過，因為一啲可能係好不受世俗或者咯喺當時嚟講行得好前嘅一啲咁嘅婚姻關係咁樣。咁我記得即係我哋哲學咧成日都講法國嘅哲學家盧梭咧，咁佢成日講教人點樣教仔嘅，跟住人哋話咁教人點樣教仔啫？你生嘅全部仔你都擺去孤兒院度養，都冇養到咁樣。咁所以咧，其實都幾有即係呢一當我哋今日講個婚姻咧呢個話題，即係其實有好多嘢我哋都未講，因為其實即係婚姻呢樣嘢可能。即係或者咁樣講，我哋結咗婚嘅有好多嘢都未經歷過咁樣，咁所以其實即係有我相信喺個社會一路慢慢而家轉變，我哋而家又講人工智能啦。最近我睇咗一單新聞，人哋就話：喂，我結婚嗰段誓言應唔應該揾人工智能寫咧？咁樣咁其實即係仍然個社會一路轉變嘅時候，喺好多層面咯，我相信咧，達兩個人嘅關係咧會繼續。擴張落去咧，牽涉住好多其他嘢，定還是會維持喺兩個人之間咧？其實都係有好多嘢，我哋要慢慢去思考嘅。咁今日即係好多謝大家一齊咧聽我哋講啦，大家去分享咧，亦都好多謝咧。我都要重新講一次嘅，即係阿Ming頭先俾我嘅提議咧，雖然對於我嚟講就簡單。咁好多謝大家。咁我係約定下個禮拜四繼續學人沙龍。